从地球进入银河的人类。西元2801年建立了银河联邦，这一年就是宇宙历元年，一个充满清新进取人类的黄金时代从此开始。宇宙历296年，联邦军的年轻英雄鲁道夫·戈登鲍姆投身政坛，在他有效的领导下，联邦议会巩固了他的地位。宇宙历310年，兼任首相和国家元首的鲁道夫宣布建立银河帝国，自封为第一代皇帝，并且废止了宇宙历，改元为帝国元年。鲁道夫采取高压政治，后来渐渐变成镇压及整肃批判者、反对者的恐怖政治。帝国历164年，年轻领袖海尼塞率领一批共和主义信徒逃离了帝国的领土，到达超越宇宙危险空域的萨吉塔里斯，建立了新的自由行星同盟，并且重新恢复宇宙历。宇宙历640年，也就是帝国历331年，从银河帝国跟自由行星同盟第一次接触起之后的150年，一直都在重复着漫长的战斗史。尤其是联系帝国领地和同盟军之间唯一的航路伊谢伦走廊，帝国军为了再次建立伊谢伦要塞，更是牺牲了很多的生命。现在自由行星同盟军在杨威利领军之下攻下了伊谢伦要塞。 雷神第二级已经确定，赛克特大人的旗舰也被消灭，其他战舰正逐渐离开战线。 伊谢伦要塞居然沦陷了，怎么？ 不必惊慌，我们早晚会把伊谢伦给抢回来的。哦，问题只是在于到底叫谁来打这场仗呢？ 伊谢伦要塞被攻陷了，我不相信，不会是搞错了吧？ 伊谢伦要塞不是号称坚不可摧吗？他们这些笨蛋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军务大臣、统帅本部参谋长跟宇宙舰队指挥官透过国务大臣李登侯爵向菲德烈四世皇帝报告战争结果。 帝国领土对外敌而言绝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次因为臣等的失职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臣等真是无限惶恐。 帝国领土不能受到外敌侵略，你这种说法真是奇怪。同盟军这批人什么时候成了外敌了？他们这些人不是帝国边境的叛军吗？ 元帅，您这么说好像是故意找茬。哼， 不去注意现实，光要面子，才会搞成今天的局面。 赛克特还有史特这两位上将的战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一点都没错。总之伊谢伦要塞一旦沦陷，事情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最近你们又要开始忙了，这样吧，好好努力整顿一下你们的舰队。 是。 你们退下吧。 你是不是在担心些什么呢？难道是不满意他们？ 这次出动的都是既勇敢又有实战经验的前线指挥官，只可惜 少了一个参谋。 这点你也发现了。 只要你用得到我，我随时愿意效劳。 吉尔艾斯，那你就以全军副将的身份统帅几支舰队吧，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再做参谋了，再加上没别的事了。 赛克特跟史特到底在搞什么鬼？ 所以伊谢伦指挥官一职早就该由一个人来负责了。 现在放马后炮已经太晚了，战败责任到底由谁来负责？ 就算要找人负责，赛克特已经阵亡，史特也被敌人掳走了，当事者全都已经不在了。 说到当事者，赛克特的副参谋长欧贝泰已经厚着脸皮回来了，我看先叫这个小子辞职算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看样子我们也该准备辞呈了。 大人，欧贝泰上校来了，他希望能够见你。 欧贝泰， 上一次元帅授勋典礼时。 哦，那个欧贝泰，他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是伊谢伦要塞指挥部唯一的生还者。 这样的话，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好事了。 你要不要见他呢？ 好吧，先让他进来再说。 是。欧贝泰上校，请进来。 你就是欧贝泰，你来见我有什么事情？ 请你让身边的人稍微回避一下。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 没错，吉尔艾斯中将也在这里，请你让他先稍微回避一下好吗？ 不管吉尔艾斯中将在不在场都是一样，这一点你不知道吗？ 属下明白。 你想跟我说的话不希望吉尔艾斯中将听到，对不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待会儿我都会跟他说的。 这完全是大人的权利。大人，如果您想成就霸业，就必须要借重各种有用的人才，对吧？对甲应该有对甲的话说，对乙也应该有适合乙的任务要交代给他。 我看我就先到隔壁的房间去好了，不打扰你们了。 这样啊。 事实上，我现在的处境的确是有些尴尬，这一点我相信元帅一定很清楚。 你是伊谢伦之翼的幸存者，应该会受到弹劾才对。这次战役，塞克特指挥官都已经壮烈成人了。 对一般的指挥官来说，我只是一个无耻的幸存者。可是大人，我有我的理由，希望大人能够听一听我的理由。 我看你搞错对象了。你不用向我说明你的理由，你应该向军法会议去解释才对。你没有善尽辅佐指挥官纠正他错误决策的责任，从战败中侥幸保存了生命，这些都是事实，再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我是伊谢伦驻留舰队旗舰唯一的生还者，我知道我的生还将会面临被审判的命运。您也看到了，我的两只眼睛都是一眼，我没有资格活得像个弱者。要是鲁道夫大帝还在世的话，我早就应该被诛杀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恨他。我好恨鲁道夫大帝跟他的子孙，还有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小心你的言论。 银河帝国，哦不，黄金树王朝应该被灭亡的。如果有机会，我很想亲自消灭他，只可惜我没有这个力量。现在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辅佐一位新的霸主，让新的霸主出现。帝国元帅罗格兰伯爵莱因哈特大人。 欧贝泰，你晓得你自己现在在说些什么吗？ 我当然晓得，要我再说几次都行。黄金树王朝应该被消灭的，也只有大人您有力量能够建立新的帝国。大人，让我来帮您吧。 吉尔艾斯，马上把欧贝泰上校抓起来。身为帝国军人，居然还发表反动言论，这种人不能放过他。 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呢。那好吧，你继续对吉尔艾斯中将一个人推心置腹，继续走你的死胡同吧。吉尔艾斯中将，你想开枪打我是吧？我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武器，你敢开枪吗？我想你也不敢，阁下就是这样的人。你是一个很让人尊敬的人，不过光是这样也没有用，对大人的霸业一点帮助都没有。光的后面必定跟着影子，只可惜年轻的罗格兰伯爵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吉尔艾斯，你这个家伙到底想说什么？ 属下不敢。 我想赛克特他一定很讨厌你吧。 那种指挥官根本就没有办法激发下属的忠诚之心。 好吧，我就替你向贵族们说说话。 你们大家既不逃避责任，也不执着于名位，这份清高很值得鼓励。不过现在一下子空出三位将官的位子，我想至少其中一个会被罗格兰伯爵拿去吧，到时候又能帮助他升官，你们说这样做妥当吗？ 其实这一点我也不是完全没想过，不过我们都是军人，要是因为太眷恋名位让自己进退失据的话，那就太可惜了。这点浅见请大家斟酌。 是吗？既然你都这么说也没办法，我去禀告陛下。 既然你们想辞职，那我就不便强留了。 不过 把罗格兰伯爵给我叫来。你希望要什么职位？ 在这次的战役当中，我又没有立过功，怎么敢随便抢走别人的职位呢？伊秀伦要塞会沦陷，完全是赛克特跟史特两人的过失。现在赛克特指挥官已经殉职赎罪，另外一个人也被关进敌人牢里，我认为不需要再有其他人负责了。因此微臣恳请陛下千万不要再苛责这三名将官了。 你真是没有私心。伯爵他这么说你怎么看呢？ 伯爵虽然年轻，见识却不凡，微臣十分钦佩。臣等恳请陛下对三位功在国家的将官予以宽大处置。 嗯，既然你们两位都这么说的话，朕也不对他们做出过分的处置，细节就交给国务大臣。还有其他的事上奏吗？ 没别的事了。 好，那就请两位退下了，朕要去照顾玫瑰花了。 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陛下的洪恩才好。 想不到右长的小子增加了几分实力。 他不是一点都没有私心吗？ 什么嘛，还不是故意在陛下面前装模作样。 罗格兰伯爵他这么做根本只是为了替打败仗的欧贝泰上校求情。 欧贝泰？ 他希望把欧贝泰收编到自己的元帅府去。 哦，他有这个打算吗？ 既然他开了口，我看也没有办法拒绝，总不能只有我们几个受到了陛下的恩泽吧。 这小子一定会得寸进尺，不过就算他再怎么狂妄，也不敢要我们让出三个将官的职位吧。 你说的有道理， 三将官的职位迟早我一定要弄到手，现在暂时交给养老院保管吧。这三个将官的职位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跳板而已。怎么了，吉尔艾斯？你好像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人家打什么坏主意你一点就知道。 哼，你别发火，你说的是我让欧贝泰担任参谋这件事吧？ 欧贝泰他是个危险的家伙。 这点我知道，他是够聪明，只可惜个性太强，所以他才会败给赛克特他们这些人的。 你觉得你可以控制得了他吗？ 这个嘛，我并不指望跟这种人做朋友，或者要他对我忠心。这个小子只不过想利用我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也要利用他的头脑。要是连欧贝泰这个人我都控制不了的话，你说我还能够抢到宇宙霸权吗？这酒不错，要不要喝一杯？ 不要了，今天还有很多重要的事等着我办。 是吗？我们只不过利用欧贝泰达到我们的目的。 你是说我们的目的？ 快走吧，莱因哈特大人，我怕你被关在门外呢。 好久没有见到姐姐了，不知不觉聊了这么久。 安妮殿下还是那么开朗，真是太好了。 住在那种地方，人还开朗得起来吗？吉尔艾斯，我们走小路。 莱因哈特大人， 嘘，你别故意扫我的兴，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不会亏待你的。要钱， 你放过我吧， 我可以给你啊。或者你想跟我回家住？ 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有对象了。 那又怎么样？他比得上我这个贵族吗？ 救命啊！ 没有人敢来破坏我的好事，你也一样。要是不乖乖听我的，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哎， 雷因哈特大人，你做得太过火了。 这些可恶的家伙，这些可恶的家伙到底把别人当成什么了？他们还以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当街抢人还糟蹋人，自以为有这个特权吗？真是的，这些人实在太腐败了，还有这个帝国也实在太腐败了。 莱因哈特大人， 我最不能够原谅鲁道夫的一点就是，他当上皇帝之后到底做了什么？就因为那些谄媚他的家伙全都成为贵族，才会有今天的结果。难道你没有这样想过吗，吉尔艾斯？黄金树王朝并不是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鲁道夫建国到现在也只不过500年而已啊。 嗯， 以前鲁道夫也不是皇帝，他只不过是戈登保姆家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鲁道夫只不过是一步登天的野心家，只不过风云际会让他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而已。 莱因哈特大人， 吉尔艾斯， 是 鲁道夫可以办得到的事情，难道我办不到吗？你说。不要紧，这里没有外人。 莱因哈特大人，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 不要紧的，吉尔艾斯，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怎么样，难道我们有机会吗？ 如果是你，说不定有机会。 那我们两个一起革命吧，吉尔艾斯，我们一起征服整个宇宙。 你一定要征服这个宇宙吗，莱因哈特大人？还有，星星跟那天完全没有两样。 大人，你没有后悔过那么处理那件事情吧？ 我怎么会后悔呢？以后我的战斗不只是在战场上而已。政治斗争，宫廷斗争，不光是言辞上的尔虞我诈，而且需要互相杀戮。你听着，欧贝泰，这也就是我救你的目的。我可是用你换了3名将官的职位，你一定要帮我立功。 既然大人您已经了解了，我也就不用多说什么。 请恕微臣斗胆，陛下。 什么事啊？ 臣甘冒大不讳，斗胆向陛下进言。 你是说罗格兰伯爵啊？你的意思是说朕给了安妮弟弟太大的权力了，是吗？ 陛下，您也有相同的看法吗？ 你以为他会不知好歹，以为自己受到重用就敢胡作非为？他想来篡我的王位吗？ 外面的谣言实在太多，微臣甚为惶恐。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 哦， 我们黄金树王朝并不是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世界上没有不死之人，也没有不亡之国， 总不能说银河帝国绝对不能亡于我这一代吧？不过呢，就算要灭亡，也要灭亡的璀璨一点。 银河帝国皇帝从第一代鲁道夫大帝以来已经历经36代，当时腓特烈四世根本没有料到银河帝国长达500年的历史很快就会结束了。 其实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历史，这一次莱因哈特跟吉尔艾斯被卷入其中的一场争斗之中。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克普修特事件，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